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一说到秦淮八艳，想必大伙都不陌生。以前咱节目里头啊，就说过几位姑娘，好比说陈圆圆、柳如是。其实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或者说一些文章里边，一说到秦淮八艳，总跟什么侠骨柔肠啊、深明大义啊这些个词儿联系到一块儿，当然也会有什么红颜祸水之类的贬义词。不过当我们时隔多年再去品味这些姑娘所经历的事情，不免还是会让人产生怜惜之情。她们出身乱世，却勇于追求真爱，虽说身在红尘，可却孤傲自爱。只是可惜动荡乱世，不由得这些弱女子左右自己的人生，所以跟他们沾边的那些人、那些事儿，总是充满了各种传奇和惋惜。尤其是这八位姑娘里头，地位最显赫的顾恒波，她的一生更是备受争议。有人说她是红颜祸水，不惜害人性命，始乱终弃，也有人说那些都是无稽之谈，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真爱。那到底这位顾恒波经历了哪些跌宕起伏的是是非非？多年过后，我们又能否还原历史真相，探求这位秦淮八艳之一的顾恒波他的真实经历呢？她庄严亮雅，美艳无双，精通文史，工于诗画，她被时人称为南曲第一，又在清初被封为朝廷一品诰命夫人。她的婚姻因追随三朝意志两度投降的龚鼎孜而备受争议，有人认为她重情重义，品性高洁，有人斥责她是轻浮势力，水性杨花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备受争议的诰命夫人顾恒波第一集。顾恒波并不是这位姑娘的本名，人家本姓顾，这没错，但是呢，名字单字一个妹字，妩媚的妹。想当初啊，父母生她的时候就希望这姑娘长大之后能妩媚动人，而恒波呢是她的号，当时人称叫恒波夫人。那在秦淮八艳里头，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人间尤物。咱们说古代的故事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尤其说到古代这些烟花场所的姑娘，可以说个个都是深受委屈，不由得自己才落入风尘之地。这顾恒波也不例外，否则您说哪家姑娘愿意去青楼啊，天天卖笑卖身。顾家就这么一闺女，顾夫人怀胎十月，含辛茹苦的把这顾恒波给生下来了，全家人呢甭提多高兴了。尤其是顾恒波的父亲，顾老爹没有那种什么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，这怀里抱着闺女啊，这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要说这可以理解，初为人父，头回当爹，心里边高兴。顾老爹瞧着自己的闺女长得是又漂亮又可人，他打心眼里高兴，也喜欢，心说啊，我就是累死累活得把这个闺女拉扯长大。可转念一想，他这心里头啊又跟吃了黄连似的苦啊。怎么回事呢？顾家穷，这闺女没生之前呢，家里边一共三口啊，顾老爹，然后呢他媳妇儿，外带一老母亲，一家三口人靠这顾老爹在外头打点零工，挣点散碎银子，勉强度日，养家糊口。别说好吃好喝了，能够吃饱了穿暖了，这就不错了。老母亲呢年岁大了，身体不好，经常有病啊，一直卧床。一到这时候，顾老爹和媳妇俩人连饭都不吃了， 就是为了省钱给老娘看病。家里边总共啊两间房子，冬不御寒，夏不遮阳，比那有钱人家的牲口棚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所以顾老爹看着怀里的顾恒波，虽说心里高兴，可是转念一想，以后让闺女过上好日子，我可没这能力呀。顾家虽说穷，可自打有了顾恒波，倒是给家里边啊添了不少乐子。顾老爹为了闺女呢，更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干活。可是没成想啊，有这么句话说得好，屋漏偏逢连阴雨，黄鼠狼专咬病鸭子，这话一点没错。顾家越穷，这家里边越遭变故。您说顾家过得紧吧，可是顾恒波呢，让爹妈还有奶奶照顾着，每天是高高兴兴。都说这人一辈子最开心最无忧无虑的就是童年，家里大人不会把这心烦的事儿啊告诉孩子，即便说一个几岁大的孩子你跟他说了，他未必能懂。所以对于顾恒波来讲，四五岁之前他是最快乐的。这种快乐老天爷没让顾恒波一直享受下去，这几年呢，老爹为了能让全家吃口热乎饭，拼了命的干活。就在顾恒波五岁这年，顾老爹的身子骨终于累趴下了，还没有来得及交代后事，还没多看闺女一眼就过世了。晴天霹雳呀，对顾家来说天就塌下来了。顾夫人坐在丈夫尸体旁边，手里拉着顾恒波，再瞧着对面老婆婆卧床不起，这心里边啊真如刀绞一般的。顾恒波那年呢，别看岁数不大，眼瞧着老爹直挺挺往床上一躺，怎么摇晃也不动了，怎么说话也不回应了。小孩心里明白，估计老爹呀再也不可能把我顶到头顶跟我一块玩了，再也不会呀跟我还有我娘一起有说有笑了。这种刺激呀好像一下让小孩长大了。顾恒波拍拍老娘的手，转身跑到外头，悄悄的拿了一块手绢又回来了。回来之后跪在炕上，扶着老娘的肩膀，一边给娘擦眼泪一边念叨，娘啊您别哭了，还有我呢，您累了我帮您干活，咱让爹好好休息休息，他一定是太累了，我以后听话，我让您让奶奶都高兴，让爹也高兴，您放心。您听听，一个五岁大的孩子呀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家里边的大人得什么感受啊？尤其是顾夫人，这天塌下来了，她得帮丈夫顶着，不能说丈夫一走，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就这么撇下了。顾夫人强颜欢笑啊，摸着顾恒波的头，一边冲闺女说，一边瞧着对面的婆婆，娘啊闺女你们都放心，有我在咱顾家塌不了。顾夫人接替丈夫撑起了顾家的天，为了能够挣钱养活闺女，伺候婆婆看病，顾夫人把能干的活全揽下来了，每天天不亮就给大户人家干点小零活，等到了晚上呢再接一些个什么针线活，一直干到天亮，这才能有点时间稍微合眼休息一会儿。对于这么一个女人来说，顾夫人命太苦了。可谁成想都已然这样了，老天爷还是没睁眼。顾老爹去世一年之后，这顾家又赶上天灾了。他们家这儿一连三年赶上大旱，庄稼地里颗粒无收啊，裂的全是大口子。这样的天灾谁也躲不过。大户人家就算是有钱，可到了这时候物价飞涨不说吧，就算您有钱未必能买着粮食。以前没这种事儿的时候，顾夫人还能去大户人家找点活干，可是眼下大户人家全攒钱买粮食了，谁还有富裕钱找老妈子干活啊？结果顾夫人就连着针线活也找不着了。一家三口全是女眷，顾夫人是上有老下有小，处处都得用钱， 老的是卧床不起，要钱看病吃饭，小的呢正长身体呢，亏了谁也不能亏了他。娘儿仨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为了紧着婆婆跟闺女吃饭，这顾夫人呢只要赶上饭点都说自己不饿。您想想那个年月女人结婚都早，就算顾恒波都五六岁了，这顾夫人呢顶天了二十来岁，白天累死累活的挣点小钱，等到了晚上啊吃饭的点儿再不吃，日子一长啊，面容憔悴，瘦得已然脱了相了。这顾夫人放到现在二十上下，正是大姑娘啊，但这会儿您再一看，怎么也觉得有四五十上下了。顾家能够娶到这种媳妇儿，真是祖上积了德了。顾家老太太虽然不爱说话，可自己这儿媳妇忍了哪些苦，受了多少累，她心里边跟明镜似的。早前儿子还活着的时候，老太太也满意这儿媳妇，对顾夫人呢就跟亲生闺女一样。后来儿子死了，老太太又身患重病，每天躺在炕上，什么忙也帮不上，这心里边也跟着着急。这天老太太趁着顾恒波没在家，颤颤巍巍的就把这儿媳妇喊过来了，一边说呀，一边这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老太太要哭。过来，闺女，我呀知道你苦，咱顾家能有你这么一个儿媳妇，我替老顾家祖上我得谢谢你。顾夫人一听这话呀，当时眼泪快下来了，烟心呢，娘啊，您别这么说，我既然是嫁到顾家了，那我就是顾家人，我照顾您，照顾顾恒波，那是我的责任呢，要不然顾恒波他爹在九泉之下也合不上眼呢。老太太知道儿媳妇心地善良，可是自己整天这样病病歪歪的，拖全家人后腿呀，她实在是不想这样下去了。想了半天，这才勉强张嘴：“我知道你孝顺，可咱家不富裕，恒波才是老顾家的希望。我呀，已然这把岁数了，黄土埋到脖子根了，我也帮不上你。这身子骨呢，也不争气，整天这病病歪歪的。我想了。”我这么大岁数了啊，我也活够了，该吃的吃了，该见的见了，你呀别再花钱给我买药了，咱俩钱儿你们娘俩吃口好的，你也有精神照顾恒波不是。听到这儿，顾夫人扑通一下给老婆婆跪下了：“娘啊，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顾恒波的爹已经走了，您不能再撇下我们娘俩不管了呀，多苦多累我都得给您治病，顾恒波我得照顾，您我也得管。”说完了，婆媳二人抱头痛哭。顾家老太太不忍心给儿媳妇找麻烦了，所以自打这次之后啊，她说什么也不吃药了，到后来连饭都不吃了，绝食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早一天脱上，能给娘俩多留口吃的。顾老太太这心是好的，可这事儿让谁碰上都难以接受。顾夫人和顾恒波这母女二人甭管怎么样给顾家老太太就是不吃不喝。您想想，这人上岁数了，再一断水断粮，没出一个礼拜，老太太呀终于是带着不舍找她儿子团圆去了。几年之内，顾夫人没了丈夫，这又没婆婆了，好好的一个家散摊子了。顾老太太去世那天，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，这顾夫人疯了似的，一直跑到院子里头跪在当院，瞬间浑身上下被大雨淋透了。这顾夫人呢也顾不上这些个了，心里边积怨已久，这会儿终于爆发了，指着老天爷就这埋怨呢：“你什么时候睁眼看看呢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对我。”凭借顾夫人怎么喊，这天上啊除了雷声没人回应他。一次两次的打击终于让顾夫人坚持不住了，作为一个女人，她也希望能有人帮她一把，可是那个年月人人都不能自保，谁会伸手帮一寡妇。一番宣泄之后，顾夫人目光呆滞，转身回到了自己的破瓦寒窑。同样一块地方，几年前曾经躺过自己的丈夫， 眼下这炕上躺的是自己的婆婆，低头再瞧瞧抱着自己大腿的，这是闺女。顾夫人连哭的力气都没了，她现在就一个愿望，希望自己呀，多子也能躺在这儿。顾恒波那年也就是八九岁，家里头发生这么大的变故，尤其是看见往常一直坚强的母亲今天也变得这么脆弱了，一下把孩子吓坏了。这顾恒波呀，躲在墙犄角一直不敢出来，他不是不想跟母亲说话，而是怕自己站到母亲身边让母亲更难过。这一宿对于顾夫人母女二人来说呀，是这辈子最难熬的一宿。顾恒波看着母亲如此伤心，他想帮忙又帮不上。当时那个年岁，对于顾恒波来讲，他最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别人家里不会这样，而他们家的亲人接二连三的全走了。顾恒波除了伤心就是害怕呀，刚开始一家四口人其乐融融，虽说日子不富裕吧，但过得还算可以。先是父亲离世，转眼没多长时间奶奶又走了，眼下身边就亲娘一个人了。顾恒波心想，亲娘不会不要我也撇下我走了吧。虽说呀他母亲不会离开人世，但是您别忘了，生离死别虽无死别，但可生离呀。这种结果到了他也没躲开。怎么回事啊？顾夫人母女二人哭到后半宿，顾夫人这才想到，眼下除了伤心啊，还有一很重要的事儿。怎么呢？老太太还在炕上躺着呢，这人死了都讲究入土为安呢。想到这儿，顾夫人抹抹眼泪，勉强起身开始在屋里学嘛，把能找的包袱都找出来，打开了往炕上一摊，能值钱的物件都拿出来了捧在手上。其实啊也没别的，什么呀，就两件没上身的衣服，这还是当初她嫁过来的时候娘家给赔的嫁妆，这么些年呢没拿出来过。其实早先家里过的日子不富裕，她也想把这衣服给卖了，但是丈夫呢跟她说留个念想，就没舍得卖，这才一直留下来。可是现如今婆婆过世了，您入土为安好歹给对付一四块板的棺材呀，这都没有，要这念想还有什么用啊。所以顾夫人盘算好了，转天早晨把这两件衣服拿到集市上给卖了，换点钱给婆婆呀对付一口棺材。可您别忘了，那个年月正赶上闹天灾呢，结果顾夫人前前后后跑了一上午，您还别说，两件衣服给卖出去了，可是把钱拿回来到棺材铺一问呢，您别说整棺材了，连零头都不够。顾夫人愁啊，心说这是老天爷打算把我活活给逼死呀。回到家里，顾恒波看着母亲满面愁容，没敢多问，非常乖，递上一杯热水让母亲喝口水歇歇。一边看着母亲喝水，顾恒波一边帮着母亲揉肩。这么听话的闺女上哪儿找去呀？顾恒波鼻子一酸，这眼泪差点又掉下来。可转头再一看，婆婆还在炕上躺着呢，再不下葬这人都臭了，总得想个办法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顾夫人脑子里边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，她绝望的一扭头看了看站在身后的闺女，心如刀绞，心说闺女呀，不是为娘的狠呐，现如今能让你奶奶入土为安的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了。顾夫人干嘛呀？您肯定猜着了，卖孩子。您说一个亲妈能有这种想法，可想而知啊，这是给逼得绝路上了。顾夫人也舍不得，可是没辙呀。已到了掌灯时分，顾恒波搂着闺女往炕上一躺，这一宿母女二人谁都没合眼，那真是生离死别呀。顾恒波当时也就是八九岁大，要说懂事呢稍微懂点的，最起码他知道自己要被卖了，这辈子再想看见亲娘，再想看见这个家，可就难了。